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岁月光满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

委屈不必澄清，只要你将我抱紧。诱惑也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不了，每次呼喊过一秒，直觉的伤。 Yeah.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此刻我是主打。 嘿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，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。我是陶喆。